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26集《海中孤岛》。冷藏车停进了地下车库，阿泰在一旁发短信：“ 信阳，放心，就在这儿停一天，明天就过来开走。” 你能卖多少钱？ 我肯定往高了谈，只要你帮我保守秘密，钱我分你一半。 好吧。 为了钱，张新瑶只能妥协。清晨的阳光洒在茶楼的墙壁上，苏青竹紧紧握住手机，在等待沉默的消息。廖永嘉和余生海赶到了养殖场，看着地上的饲料。 根据苏警官的描述，昨天包括林展雄在内，共有七个村民被带走。 我们找了澡堂和梁龙家，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通讯器上没有收到线人的消息，而且这些村民的家属居然都没有报案。 那是迫于南亚帮的压力，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勾当。 余生海清理洒落的饲料时，发现了一个佛牌。余生海迟疑了一下，偷偷地藏进口袋。廖永嘉没有看到他的小动作。 这个养殖场位置隐蔽，知道的人不多。现在无外乎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大辉找人做的，另一种是林展雄监守自盗。大辉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下，犯不着冒险偷自己的货，所以……哎，大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 大辉已经过境，正在等林展雄，应该还不知道这边发生的情况。 好，现在找到林展雄是当务之急，尽快跟陈默取得联系，确保人质的安全。 海中孤岛上竟然有一座废弃的农场，四周是高高的围墙，像是一座碉堡耸立在丛林之中。进出只有一条路，旁边立着哨塔，梁龙的手下正端着枪巡视四周，戒备森严。梁龙对面的画布上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画，画的正是外面的风景，树木、石头、围墙，围墙后面是无尽的黑暗。陈默悄悄拿出手机，没有一格信号，心里不由得一沉。 五年前那场交易发生变故之后，昆托坐船逃离华城，把我带到了这里。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有昆托的军队驻扎，不愧是金三角的大人物，在哪儿都有据点。不过第二天他就走了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 这是你画的？ 嗯，前后画了五年，外面的风景没变，所以画也没变。 画得不错，审得怎么样了？ 大卫审了一天，没一个人开口。 我去试试。 得到梁龙的许可后，陈默走进昏暗潮湿的密室，路过一排被绑住的村民，来到了林展雄的面前。 如果大辉是冷血的狼，那么梁龙就是贪婪的狐狸，而你不过是柔弱的羔羊。狼和狐狸或许能站在一块儿，但绝不会和羊有共同语言，这样耗下去对你们没好处。 哼， 我想跟你谈两件事，如果你愿意配合，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离开。 你说的算吗？ 至少我没有被关起来。 我凭什么相信一个杀人凶手的话？ 陈默拿出苏青竹交给他的手机，里面有一段林大顺死前的录音。林展雄听罢老泪纵横。 大顺。 抱歉，我没想到大辉会来，我应该等到救护人员到场再离开。 急救电话是你打的？ 是。 原来是大辉杀了大顺。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他还说了什么？ 他说我们都会下地狱。 那你觉得你会下地狱吗？ 我们不是一直生活在地狱吗？ 是啊，我们一直生活在地狱， 但不代表不能向往光明。 林展雄一愣，这句话似曾相识。 我猜当年大顺开走那辆车，一定是想阻止毒品扩散出去，不然大辉不会杀他。 大顺他一直劝我不要再帮大辉运毒，可是我畏惧南亚帮的势力，他们还用全村人的性命威胁我，我只能答应。大顺见我不听劝阻，跟我大吵了一架，开走了那辆车，才有了后来的事。万万没想到。 谈谈第二件事吧。五年前华城边境昆托和帕拉的交易，你是不是也在场？ 茶楼前厅，苏青竹坐立不安，他十分担心沉默的安危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等待。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。 喂。哦，两份鲜肉馄饨，柠檬茶三杯，地址是……好的，马上送过去。 门外，廖永嘉走进来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甚至自己掏出了包茶叶。 一壶热水就行。 你怎么来了？ 来打听一下沉默的消息。 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你那边呢？ 廖永嘉一边冲着茶，一边说道： 看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 不会的。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？ 感觉。这么贪生怕死的人，却主动留在梁龙身边保护那群人，他肯定是想好了对策。 不要太担心，也许他只是去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。 密室中，一个无线电台被摆在廖永嘉面前。 陈默知道这个电台的频率吗？ 嗯，我跟他提过，不过不敢肯定他有没有记住。可即使能记住，有没有设备还得另说。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，也不能指望他顺利地把情报传递过来。 保持设备畅通，我和于警官也想想办法。 为什么不从那辆车着手调查？只要找到车，不就能把梁龙引出来了？ 已经发了协查通告，目前还没线索。 林展雄和陈默坐在桌前，陈默为林展雄倒了杯水。 这就是五年前发生的情况。如果知道杀死大顺的凶手就是他，我肯定不会答应。 大辉在案发三天前找过你，消息绝对保密， 那大辉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而且当时我也在那个码头，周围全是警察。你是怎么把那么多的毒品搬到车上的？ 我真的不知道。 再仔细想一想，一定还有遗漏的地方。 你打听这些干什么？ 我的目的和大顺一样，想让毒品从华城消失。 我凭什么相信你？ 我不需要你现在相信我，我们只看结果。我一定会让你们安全地离开这里。 你就不怕梁龙找你麻烦？ 大社会害怕吗？ 陈默说着站起了身。 今天几号？ 11月24。 眼镜借用一下。 陈默摘下林展雄的眼镜，飞快离开，手机还是没有半点信号。陈默将头探出窗外，看着头顶的太阳，伸手感受了一下湿润的空气，又回到了梁龙的房间。梁龙仍在作画，陈默盯着桌上的钢笔。 怎么样，你说我今晚能画完吗？ 什么意思？ 你看那棵树，风一刮就要倒了，它要倒了，我就没有参照物，所以得尽快画完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。 今晚就要对他们动手？ 要不留着干什么？我的耐心有限。 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梁龙和陈默走到窗前。 怎么回事？有人要跑，给抓回来了。放开他，让他跑。 戴维松开手，那名村民奋力地朝出口方向跑去。梁龙兴奋地拿起枪，还未等到陈默阻止，梁龙一枪击中了村民的后心，中枪的村民立刻被两名手下丢进了海里。陈默看得触目惊心，趁梁龙不备，从桌上顺手拿走了一盒蓝色颜料和一支钢笔。陈默回到房间，拉上窗帘，利用线和笔在纸板上画出了一个直角圆弧，将另一张薄纸片折叠，根据折痕标出度数，再将钢笔拆解，把笔杆和林展雄的眼镜固定在圆弧的纸板上，捡起地上的石块绑在线上，一个简易的六分仪就制作完毕了。陈默看了看表，拿起六分仪，通过笔杆的孔和眼镜片的角度观测太阳的位置，列出公式计算太阳高度角 85.5 度。陈默飞快地记在纸上，11月24日，太阳直射区纬度北纬7度55分。陈默避开几个岗哨，跳下窗户，躲进树丛，朝远处的一间库房前进，中途路过了一辆废弃的军用吉普车，他顺利地进入库房，翻箱倒柜地寻找军用设备、器械以及过期的食物，胡乱地摆放着，并没有他想要找的东西。绝望之际，陈默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再次原路返回，找到了那辆废弃的吉普车，拆下一台对讲机，回到库房，将对讲机的零件拆下，准备改装成一台简易的发报机。陈默看着手上即将成型的发报机，不由地想起那天答应做线人后，苏青竹拿出了一个无线电台。 慢慢来，刚开始记不住摩斯电码很正常。 不是记不住，是没这个必要啊。通讯这么发达，谁还用这东西啊？ 犯罪分子，尤其是金三角的毒贩，为了避开窃听，经常会用这类设备传递信号，所以你最好掌握，有备无患。 苏青竹又从盒子里拿出一本养生手册。 这是密码本，接收的摩斯电码通过密码本转译，三个数字为一组，代表页码、行数和列数。 陈默翻了翻，发现某一页上一些字被打上了圈儿。 我是王八蛋。 哎，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骂我吧。 这是刚急用时随便画的。 陈默翻了个白眼，试着打开无线电台，指示灯亮了起来。